怪谈之丧礼。上集讲到， 你一种明目张胆的作弊，绝对冇可能冇人知，简直就是明火抢劫。而高棍在本集团服务的成熟而言，他冇可能会做一啲咁愚蠢的行为。所以在呢件事被揭发之后，董事会首先召见了高棍，要求高棍作出解释，以求挽回他的声誉，俾一个改过的机会佢。 高经理在自己集团的大厦顶楼，是超过60层的地方跳了下来，至少有成千人见到他身体好像断线风筝咁在高空跌下来，跌落地下。60楼身体已经完全不像身体了，所以在丧礼的时候是没有了瞻仰遗容这一行，因为根本没有遗容，点瞻仰？董事长那日觉得有点不舒服，有一个护士扶住他来装香。他装了香之后，对着遗像好激动地说： 唉，老高啊老高，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虽然有你份，但是你都是受害者，不单止没有得益，还赔埋条命。人死了之后会变成鬼，希望你做鬼有灵，可以将这个主谋帮我找出来。 董事长的这一番话咬牙切齿，灵堂上边的气氛本来就很奇怪了，这样一来大家更加觉得有些凉浸浸的感觉。董事长当然是故意讲这番话，目的就是要观察来参加丧礼的人在听到这番话之后的反应。他事先找到一个很出名的侦探社，由社长亲自出马，带领着20几个很干练的私家侦探，带着微型的摄录设备，在董事长讲这番话的时候，对在灵堂里面的人全部都进行录影。事后这家出名的私家侦探社又根据当日所得的录影来观察各个人的反应。虽然说这样的做法类似捕风捉影，而且就算有什么人在听到董事长要高经理鬼魂有灵找出主谋的这番话之后有什么反应，但是这些反应都不足以判定人有罪的。但是总算可以找到一些目标。董事长是由于可以肯定大集团内部有一个犯罪集团而一啲都查唔出而出动到绝招的。因为他如果不敢做，集团的损失可能更加严重。何况有好多董事对集团遭到咁大的损失，而且连一啲眉目都冇，亦都觉得好唔耐烦，甚至提出要董事长引咎辞职。董事长冇办法，一吐气之余，自然只好不问苍生问鬼神，希望高经理的鬼魂有灵帮他找出来间。而那间侦探社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看了当时灵堂里面属于大集团各级人员的反应，当然都是一点发现都没有，人人的神情都差不多，并没有什么人特别惊慌失措。如果犯罪嗰个人真係喺灵堂上边嘅话，咁只好说明一点，现代人对鬼神之说已经唔係好迷信。相信就算包拯先生如果而家仲在世，必然冇办法玩起夜审国怀呢啲手段。董事长好失望，但係亦都无可奈何。高经理嘅鬼魂亦都冇显灵。因为调查工作的各方面都一啲进展都冇，而业务部经理呢一个位好重要，三个月以嚟依然系悬空嘅，所以董事局决定要提拔一啲有能力嘅行政人员坐呢一个位。 嗱，要选新嘅业务经理，消息一传开，集团内部引起一阵嘅骚动。希望最高嘅当然系两位现任嘅副经理，但系亦都唔一定系佢哋。集团亦都曾经破格提升过其他人嘅，系，所以就系咁，明争暗斗，各显神通，出尽法宝。嗱，呢一啲就不在话下啦。所有人对宣布新业务经理嘅人选都好紧张，大家都喺度谈论紧呢件事。但系大家都知道呢、这个位置一定系由喺集团里边嗰25个高级嘅行政人员当中选出嚟，因为呢25个人都收到通知，叫佢哋喺听日晏昼到会议室听董事会嘅会议。喺当日晏昼，成个集团大厦里面沸沸扬扬，大家都喺度讲紧呢件事，而前任高经理嘅死已经冇咩人记得，但系董事长冇唔记得，佢一个人而家喺集团大厦嘅顶楼天台，喺几个月前高经理就喺度跳落去，天台好宽，俾布置成好似花园咁，要攀过好高嘅围栏先可以跳得落去。对一个60几岁嘅人嚟讲，咁样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由此可知，高经理要死嘅意志系几咁坚决。董事长徘徊咗一阵，对天长叹咗一声： 老高啊，老高，唉，你有非死不可嘅理由，我明白你。唔死嘅话，嗰20几年嘅监要你点过啊？但系我都唔明白你，你要咁多钱嚟做乜嘢啊？我真系睇你好唔抵，你死得冤枉啊！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你呢个位已经空咗几个月，我只怕拣中嘅呢个人就系害死你嗰、那个，唔单止令到集团会有更大嘅损失，亦都实在系对唔住你啊，老高。 董事长一路讲，一路行到去围栏向外望一望，哎呀，见到咁高，佢自己都心跳脚软，褪翻落嚟。晏昼2:50开始，就有高级行政人员陆陆续续咁到达顶楼嘅会议室。董事会嘅成员咧，亦都有啲早就到咗，大家装作皮笑肉不笑嘅寒暄。喺集团大厦嘅32楼，机械工程部嘅副经理，一个精神奕奕嘅后生仔，揽入咗一个专门俾高级行政人员使用嘅升降机，佢亦都系公司揀出嚟嘅25个列席者之一。系，但系佢自知自己只系工程部嘅，绝对唔会变成新经理嘅，所以佢神情好轻松，一于嚟陪太子读下书咯。而就喺电梯里边有3个人，神情咧好似好紧张咁，跟住电梯喺上升嘅过程断断续续停咗3次，一共有7个人入嚟，大家嘅面上都好紧张，有一个甚至不断咁抹手心啲汗添。电梯喺52楼又停低咗，总经理同埋副总经理一齐行咗入嚟，喺电梯里面嘅人纷纷同埋两位经理打招呼。电梯而家一共系13个人。电梯继续向上升，工程部副经理那个后生工程师，哎呀，这个时候突然间成块面都谷到红晒，跟住好似忍唔住 BB 勃勃咁放咗几个屁，系，人人都望实佢。副总经理这个时候即刻拧转身，掘一掘呢个后生嘅工程师，呢、这个后生嘅工程师呢、这个时候块面红到好似血咁，叽叽格格，好似想解释咁。但系又唔知讲咩好。副总经理呢个时候即刻揿停嗰部电梯，拧转头掘一掘呢个后生嘅工程师。嗰、那个工程师呢，系呀，成块面都红晒，想解释啊，又唔知讲咩好。系呀，即刻抱头鼠窜出到电梯。点解佢块面咁红呢？系因为有一大半原因系因为电梯里面仲有4位好靓好能干嘅女性。其中一位仲系嗰个后生工程师暗恋嘅对象添。后生工程师呢个时候咧，bling bling咁冲到埋洗手间， 逗留了大概十分钟，但是等他出来的时候，哇，整个世界都反转晒咁滞，嗰架电梯又上升到三层，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大家完全估唔到嘅事，电梯里面嘅钢缆竟然突然间折断到，喺五十七楼直接堕入电梯嘅底槽，喺电梯里面嘅十二个人无一幸免，而且死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那个后生的工程师足足有三日一路在这自言自语、 啊、好像我放了个屁，好像我放了个屁，你哥不是你哥不是都像他们这样，好像我放了个屁。 董事长当时在等着这些人， 接到这个噩耗几乎吓到他在张凳上跌了下来那么滞，而隔了没几耐之后，就在各个死者住的地方找到大量的现金，犯罪组织一网打尽，逃过这个大难的那个后生的工程师当然是清白的了。董事长认为这些全部都是高经理显灵，哼，你们说是不是呢？